来进玉堂跨马各持刀枪，然然马纷纷脱离了荆州府，不不多时来日就在江南头，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现在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摸，接到玉车拉马转还乡，将然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、哦哦哦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马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把看到现在马上端坐一员将，嚯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须丹宁管顶梁，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轮银盆面，雄赳赳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方，好过几条的辣椒丝毫，穿九步宫里里，请宫宝剑敲钟鼓，你咋咋不中一排，剑不剑飞鱼带，铁背红开，老雕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敌，悬一堆剑银二更带两把，几匹哪日追红银鞋带，轻一杆兵精将他五勾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破前是苍马北冰洋啊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伯良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，说你们且莫开荒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气满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五尾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进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 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不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去找不安心出流气，东安县带不安这 挑核桃，吃不下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四方二周，我且不言周城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流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潞州，锁娘娘中八家，夜半上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 秀。 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 水里边走起了波浪纹儿，群猫河边戏， 是天然头发一副美景，分不明白醉意